谢谢大家的掌声。接下来呢，请朋友们欣赏女起介的选段。 接下来呢，请朋友们欣赏张派名剧《西厢记》的选段。 连上场，和江一山联袂演唱《四郎探母之做工选段》。 送你那